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了，又是這個今天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那就范國威竟然換了一個怪醫秦博士，爭一條疤痕。平時立法會開會就一定不是這樣，現在就這個究竟是鐵拳浪子的髮型，還是這個 casual 一點， 怪醫秦博士呢？樣應該再大舊一點， 再大舊一 點，就像這個道中兵團的這個前夜。咁我谂而家啲僆仔都唔睇噶啦，系嘛？ 系嘛？ 鐵拳浪子我谂系上世紀 好出名嘅喎，鐵拳浪子 系啊，始吹掌嘛， 經典嚟嘅喎係。 啊，嗰個髮型咪咁。 係咯係咯，即係正如我哋睇電影一定要睇啲經典戲咁啊，跟住可以即係知道有一比較咁咯。 係啊，嗱，今日咧就輕鬆啲啦，講下一開頭就講下呢個肥仔金啊。 啊，國際咖喱喎， 係啦，咁咧就 Donald Trump 口中嘅所謂 Little Rocket Man 啊 ，Little Rocket Man 小火箭人啊， 小火箭啊，你知唔知灣仔真係有間餐廳叫國際咖喱嘅？ 係咩？ 係啊，有呢個泰式啊、印式啊、日式咖喱喎、啊， 呢、這個叫做北韓溝北京咖喱啊， 係朝鮮咖喱一個嘅韓國咖喱， 就中間就用呢個 kimchi 同埋呢個辣泡菜之外，再加啲芽菜咁樣撈出嚟嘅咖喱飯，究竟係咩樣咧？咁樣都相當難入口，因為中間就加咗啲乳牛嘅牛奶內。咁你話啦，呢個咖喱飯會變成咩嘅口味啦？咁樣咁啊，肥仔金就秘密訪北京，咁咧就都俾足面啦，係嘛？習近平就剛剛稱帝咧，就需要營造一個萬邦內朝。 係。 的一個情況，咁歐洲領導人就而家就都唔睇佢台戲啦。美國就準備開拖，咁咪而家最火熱嘅 足跡法， 最火熱嘅國際領導人當然就係肥仔金啦。 係啊，本來又邪惡帝國或者邪惡族心嘅一個國家領導人，而家好似隻手可熱咁。 如果俾我係時代周刊，我就選佢係呢個國際風雲政治人物啊，肥仔金。 就係肥仔金， 一定係一個咁嘅細嘅呢個北韓嘅咁窮嘅國家，但係能夠將呢個南韓、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玩弄於鼓掌之中，嗱，起碼就世界兩強嘅日本同中國，日本同美國同中國，咁亞洲強國係日本啦，係嘛？咁就南韓都係亞洲強國， 嚇， 就玩弄於鼓掌之中，係 啊。 咁啊，但係香港人就個焦點就唔係放咗喺呢個今次究竟習金會有啲咩信息，反而放喺兩個夫人嘅比拼嗰度。 嗰啲媒體啊，大嘅事就唔報嘅，唔使睇個樹林嘅，就睇下啲樹木，咁喺樹木上面披著咗啲咩嘢嘅衣服咁樣啊。 咁但係都幾花生指數都好高嘅，咁因為咧就阿肥仔金個老婆李雪主咧就冇好少，因為第一肥仔金就好少出訪啊，好少去外國訪問嘅。咁咧就今次應該係登基以嚟嘅，即係同埋李雪主一齊外訪嘅，應該第一次係啦。咁就佢嗰個專車就原來是粉紅色嘅啲梳化， 粉紅色啊！ 我成日認住我周圍揾下，睇有冇 Hello Kitty 喺度。 就係幫夫人咁嘅 個梳化，我睇周圍揾下，睇有冇 Hello Kitty 喺度。係，好有 Hello Kitty feel 嘅其實。係。咁就 不過氣場啊，冇佢細女細妹咁犀利。 冇細妹又惡啲喺呢個。 哇！個氣場真係幾 東澳啊！ 驚訝係 平昌東澳， 平昌東澳係嚇。 咁就今次我諗肥仔金都顯示佢唔係一個怪人啦，係嘛？咁啊老婆咧就。同呢、這個即係彭嫲嫲一齊一字排開嗰張相咧，都令到好多人討論嘅，就係、是李雪主靚啲啊，定係呢個彭麗媛好樣啲咧？ 政治美學喎、 哦。咁啊話李雪主咧就係一個西式嘅即係套裝啦，咁樣 就是、上身就是短的，咁咧就係、是好像是駱駝模式咁樣。 駱駝模式係淺淺色， 淺啡色係啦 ，camel 咁樣。咁啊，最引起爭議就唔係佢，而係呢個彭嫲嫲，就一身呢個叫做究竟是斑點狗定乳牛咧，就係爭論不休。咁咧，網上咧有人就又話係乳牛派，有人話就係斑點狗派，兩幫人就爭啲打起上嚟咁滯。咁就最突出嘅咧，就係有人咧就話呢個兩樣都唔係，而係中國式嘅潑墨。 中哇，呢、這個高層次喎、啊！ 嗱，潑墨潑成咁， 現代水墨畫。 潑墨潑成咁，我就想希望揾下嗰位潑墨專家。呢個就係時裝設計師鄧達志嘅 comment， 就話春天就潑墨，我就唔知道有咩關係啦。其實、我就諗起小鳳姐啫。 小鳳姐啊！ 記唔記得當時八十年代嘅經典小鳳姐嗰個演唱會？ 係啊， 阿盧海鵬嗰個版本啊，就係呢個白底圓波裙、黑點嘅圓波裙。咁但係咧，因為佢就唔係一個實體嘅圓波嚟嘅。咁我諗佢潑墨就潑到好似化化地邊咁樣啦。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就真係似呢個荷蘭乳牛。 哦， 係啦。如果我係呢、這個。美素佳兒賣廣告我一定咧就揾揾佢張相嚟幫一手先。 又或者日後嗰啲 model 就揾佢嚟參照佢喺度。 嗱咁，但係好奇怪喎！你諗下嗱，如果呢啲嘅情況出現喺呢個 Donald Trump 嘅老婆咧、我相信喺美國嘅網站咧鋪天蓋地咧、都會惡搞啊。 哦， 但係你有冇留意而家香港包括聲稱最近上市嗰啲傳媒咧，以惡搞為主嗰啲冇人敢搞佢， 唔敢搞啦。 我覺得真係唔敢搞嘅，所以好多人話網媒體現言論自由咧，我覺得唔一定係。 冚聲可能排第一添啦，而家 係啊。當你網媒係需要靠呢啲咁嘅財技去攰水嘅話咧，咁、自然就或者係要靠廣告為生嘅話咧，九成八成收入係廣告嘅咧，咁你都要叫做 toe the line， 我哋叫做緊隨呢個總路線啊，即係玩。六八九七七七都 OK， 但系我谂去到习帝嘅老婆，即系习太后啦，习后嘅话我谂就唔得噶啦，应该咁，所以就只系即系见到就有啲传媒就上载咗嗰啲嘅乳牛图啫，都系，即系你见到香港嘅言论自由就不知不觉间已经消失，一张相啫，其实。等于上次你记唔记得佢哋 一叶知秋啊， 两个出访英国，咁就唔知邊個化妝師咧，就整咗阿彭麗媛咧，就嗰個嘅高清妝咧，嗰啲粉咧， 一笪笪， 一喺嗰個嘅即係美光燈照射下邊咧，或者紫外光燈照射下邊咧，就呈現咗一笪笪。咁就成為成個行程嘅災難嚟嘅當年。咁但係香港傳媒咧就網媒就有報，因為嗰張相其實係外國傳媒報先嘅，但係印刷媒體都唔係好敢報啊，真係。所以我就話咧， 即係自我審查去到一個， 所以你話氣場 係啊， 睇唔到嘅，其實呢啲習帝嘅氣場真係唔係咁容易睇得到嘅，因為特別係而家已經係你諗下佢連香港嘅少年警訊都回信噶嘛，係，即係話佢隨時會睇緊你嗰啲咩一千毛啊、一億毛啊咁，可能 仔細， 可能阿習帝都睇緊噶嘛，你邊度敢搞佢啊？真係城寨可能就冇聽嘅，我諗，因為我哋廣東話 會有，我覺得會有啊， 有字幕版啊， 好看輕我哋嘅影響力喎， 有字幕版啊，咁我哋又唔怕，因為我哋又唔係上市，亦都唔係要等嗰啲廣告收益，廣告收益都就嚟冇咗， 早知我頭 冇咗好長時間， 揾張圖片啦，係遲啲遲啲。 嗱咁咧就呢個我哋就唔係話靠食花生抽水嘅，我哋講下呢個。金仔同埋呢個集帝，呢個集金會或者金集會啦，咁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同埋對於呢、這個即係習近平稱帝之後，究竟嗰個前路係點咧？咁呢個都係同香港有密切關係。 點解今次金仔嘅動作就俾人國際社會上面好驚訝咧？就係即係佢玩政治，好似去咗個新嘅台階。早前啊，透過細妹喺呢個平昌冬奧嗰度咧，就去接觸即係南韓之餘嘅話咧，跟住及後咧就隨即出招，就話繞過咗北京，就直接同呢個美國就話嚟緊咧就會有呢個嘅接觸嚇，直接同呢個 世紀狂人。 兩大狂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會有高峰會咁樣係，咁啲人就解讀，哇！中國被架空咗，咁美國又有直接嘅呢個嘅對口單位，又繞過咗過去一路用呢個六方會議咁樣嘅形式去處理呢個半島有呢個核武嘅問題啊，又導彈試射啊咁樣，以為就中韓咧，唔係中朝咧嘅關係啊，出現咗一啲嘅曙光啊，啲嘅大嘅突破，點知呢個金正恩屈美十就即刻咧喺見 美國老大哥之前咧，就去揾中國老大哥。 嗱，呢個咧其實就係叫做所有啊喺呢個中美兩個大國角力中間嘅呢啲咁嘅即係小國咧。 嗯， 而家都好慣用呢啲招數， 係嘛？ 係啦，即係叫做咩咧？就係、是、過底啊！係，即係你冷待我咩？嗱、嗯，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因為核武、朝鮮核武嘅問題就制裁啦。係，咁啊。上個禮拜日本外相嚟香港訪問，其實表面上就係話推廣日本農業農產品啊乜乜乜，其實係講緊咩咧？因為香港有啲運油公司咧，係喺公海嗰度咧就將呢個原油運俾北韓啦。 哦， 呢個係同日本推動呢個全面呢個向南北韓禁運有關嘅。 係 嗱，咁呢個金仔點樣破局咧？就係、是、先。就揾癲佬認個牌先，咁我相信喺咁嘅情況底下，北京就騰啦。騰嘅原因就係話，如果北韓同美國可以直接談判嘅，中國就冇咗角色啦嘛。 係咯， 佢不扭人哋嘅心目中咧，就係話中國先至可以咧。是控制呢個傻仔嘛？ 係呢、這個特朗普去到北京係向呢個嘅習帝朝拜，又或者係國事會議都係希望想打呢張牌啊嘛。 哎、 透過係向向呢個北京，唔好話施壓啦，即係 就不自己會行嘅 示意。哇！有啲靈異喎、 啊，靈異事件真係 復活節靈異事件。 莫非習帝一路監視緊我哋？ 可能係 指示緊呢個杯自己行埋嚟。 讲到边话？ 讲到呢个六方会谈 系啦，以为美国咧就必须要求助于呢个中方，咁就去制衡呢、這个呢、這个流民国呢、這个邪恶族心嘅第一打手呢个北韩嘅咁样啊。而家咦，如果金正恩可以直接接触呢个特朗普嘅话，咁就唔需要靠中国咯。 嗱，因为你都知道咧，其实中国一路都玩两手嘅， 嗯， 佢喺美国面前就扮到同北韩关系好密切，咁就亦都咧令到美國投鼠忌器啦。奧巴馬呢啲左膠就會中伏啦，我覺得，因為實際上咧，如果你只要認真地去睇呢個中共同北韓啊，呢個所謂用血汗灌成嘅友誼咧，就呃 Q 人嘅，真係嘅。喺韓戰之後已經散咗 band 嘅啦，其實好多人就話唔係喎，林彪啊、彭德懷啊等等，犧牲咁多人民志願軍入去朝鮮作戰， 十八萬喎、啊， 死咗十幾萬中國人， 幾千喎、啊，幾十萬人受傷、 啊，有啲墓碑都冇啊，係啊，直情係亂葬崗喺南韓嗰邊。反而有墓碑喎， 係啊，係啊，八十七萬呢個人民解放軍跨越啊，唔係義勇軍啊，叫嗰陣時 志願軍， 志願軍跨過呢個鴨綠江喎，打呢個韓戰。 1952年係啦，咁就死咗咁多人，所以中朝友誼牢不可破啦。咁樣仲要就係北韓一路都係跟從呢個中共嗰種嗰套個人崇拜毛澤東嘅模式啫嘛。咁樣咁啊，梗係兄弟國啦。咁樣才不是，因為喺金正恩個阿爺嘅年代，金日成嘅年代咧。在韓戰結束之後，第一時間清剿的咧，就係所謂人民勞動黨裏面嘅延安派，將中共啊當年插喺朝鮮人民朝鮮勞動黨嗰啲嘅卧底全部殺曬，你知唔知啊？ 哇，咁慘烈啊！ 喂，大佬，你以為佢係流啊？佢係蘇聯紅軍嘅上校嚟噶嘛？今日成係。金日成打去呢個進攻呢個南韓，基本上毛澤東都唔知噶，係史泰林同金日成傾掂就揮軍入去，然後咁樣焗毛澤東上馬嘅。所以所謂用血灌成嘅友誼咧，背後全部都係咧計算、 計謀嘅計算、 權謀，即係話大蠱惑遇上小蠱惑，大蠱惑就係毛澤東、史泰林，小蠱惑就係金日成。即係話金正恩咧就遺傳咗佢阿爺嗰個真係金家血統，呢、這個貴族血統係咩咧？其實就係小蠱惑， 小蠱惑 就係一個喺夾縫裏邊點樣去操縱當年就係中蘇兩國嘅一個咁樣嘅關係嘅人。所以你不要看小呢個肥仔，佢個樣戇框框咁啊！中朝友誼根本就是一個謊言嚟嘅。清洗了呢、這個延安派之後，跟住你要記住，中蘇決裂啊嘛，係咪？去到60年代，中蘇決裂啊嘛。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北韓就一路咧就係喺中蘇之間，其實同越南一樣 喺度遊走。 係啦，越南亦都係一樣嘅喺度遊走。所以最後尾點解1979年？鄧小平揮軍攻打越南，亦都係因為當時親蘇嘛，越南。咁好啦，到中共正式同南韓建交， 即是等于今日如果美国说我要放弃中共和台湾建交一样，你估中共会不会视美国是他朋友呢？ 会很兴 是不是？ 是 你跟南韩建交 到底线 就两个韩国了，已经是咁北朝鮮一路讲緊係要统一㗎喎。咁你就制造啦，你自己反对人哋制造两个中国，你另一方面就制造两个韩国。好啦，所以喺到啊金正恩个老豆嗰陣时候，即係今日成走咗之后呢，喺呢、這个佢老豆係咩嗰个爆炸头。 金日成囉。 唔係金日成之后。 係。 金咩呢？金加三个嘛。 係。 金日成。 金正恩、金日成、金 唔係金日成就係第一個啦， 係 開國， 係 始皇帝啦， 係 北韓始皇帝啦，金家始皇帝啦， 係 唔記得咗啦。總之嗰個又係髮型奇離古怪嘅又係。咁、佢到佢老豆嗰陣時咧，中國就已經告別呢個計劃經濟啦嘛。 嗯， 即係喺鄧小平改革開放嘅年代，喺、北韓眼中呢、這個就係放棄世界革命嘅理想嚟嘅喎， 將自己嘅神主牌。 自己剝爛佢，所以你話北韓同中共友好，其實呢個係呃人。第三鑊到呢個肥仔上場，第一件事，我哋經常認識呢個肥仔恐怖嘅地方就係話炮缺同埋犬缺啊嘛， 仲要揾自己嘅親戚， 就係佢張成澤，佢舅父就係勞動黨裏邊嘅最大親中派，即係話今日特區政府拉咗李慧瓊出嚟放狗咬死佢一樣。犬缺就系咁， 犬缺 嗱有两种死法，一种叫炮缺，就攞碌大炮兜口兜面， 射到你散晒嘅啫， 打到佢爆到佢，即系啲肉唔知爆晒去边为止。 但系呢个唔够痛苦，即系唔系唔够痛苦，几秒就冇。犬缺啊，痛苦好多， 咬死啊，放狗又咬死佢。咁究竟张成泽系犬缺定炮缺就唔知啦。 系 跟住第二镬就轮到喺马来西亚行食金正男， 嗯， 喺吉隆坡机场，而家我审完啦，应该 审完。 兩個越南的女殺手用呢個化武，係咪揞落佢個鼻嗰度？但係人都知道金正男長期係旅居呢個澳門， 嗯， 而旅居澳門咧點解呢？因為後面是北京睇場啊嘛。 哦，北京去保住佢， 即係佢又唔想直接擺金正男喺北京，因為咁樣就會 upset 呢個金正恩。 嗯， 因為係人都知道佢兩兄弟係點講咧？ 係。 呢、這個就隨時，如果一懟冧金正恩，就會擁立呢個金正男嘅。 係，搞清楚啦，係金日成，金日成個仔就係金正日， 金正日 先係金正恩。 金正恩， 所以金日成同金正日咧都係有個日字啦。我哋好容易，好容易。 哦，即係三代啊嘛。 係啦，阿爺就係金日成，金正日咧就係呢個嘅 老豆咯， 佢老豆。跟住金正恩就而家呢個死肥仔。 金正恩死肥仔就有個大佬叫金正男啊嘛。 係啦，係啦。 好啦，咁金正男就據說因為偷用假護照入去東京迪士尼啊。是啊，咁樣而失重嘅係，咁就流亡，一路流亡喺澳門，就喺度即係過住呢個富家子弟嘅生活。 嗯， 咁啊點知咧，就係一離開澳門去吉隆坡咧，喺機場裏邊咧 就出事啦， 就俾兩個越南籍嘅女殺手從後咧就用嗰啲嘅即係化學武器啦，即係好似神經毒氣嗰啲咁嘅嘢咧，就整死咗佢。 揞個口， 揞一揞個口就死咗啦。喂，咁大佬，即係話呢樣嘢擺明就係我睇穿你大陸佬隨時想起我美住、 嗯， 我就先殺咗我大佬先。所以呢個肥仔咧，我覺得啊，即係我希望佢唔好識聽廣東話。我哋要歌頌下呢個金正恩嘅，真係手段高超。你問我， 髮型真係好啦， 係啦，即係呢個髮型領導潮流，亦都有型，特別有個眼鏡戴埋之後咧，就成個半虎咁樣，即係忌安啊。就冇得頂啦咁，咁啊係佢先玩得起中共，我覺得。而大家都睇唔明嘅，以為就係、是，唉呢啲咁嘅北韓呢啲咁嘅即係邪惡帝國，點解中共會撐佢咧？才不是，中共叫做床板夾乜乜，即係有苦自己知啊！真係死咗咁 Q 多人，然後跟住咧北韓咧亦都視中共係一個外敵，你要明白。朝鮮半島從來都係俾中國人侵略嘅。到清朝嗰陣時候，就係呢個所謂嘅藩屬，跟住俾日本侵略成為殖民地之後，先至脱離同呢個大清帝國嘅呢個朝貢嘅關係。 哦， 係咪？所以你見到第二嗱，朝鮮人反而咩喎？有原則嘅喎。 嗯， 明末明亡清興嗰陣時 候， 朝鮮人反而就係睇唔起滿洲人嘅喎。 哦， 係 咩？ 係啊，因為佢一路奉明朝嘅正朔啊嘛。 係， 即係佢跟明朝大佬揾食嘅嘛。 咁日本封神受吉攻打朝鮮嗰陣時候，明朝就派總兵李成梁就過去救援呢個朝鮮，就打敗咗呢個封神受吉噶嘛。咁所以一路就係即係向中國朝貢就係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朝鮮咧好得意嘅喎，崇祯梅山自缢帝女花之後咧，韓國朝鮮李朝嘅史書咧仍然係將崇祯嘅年號一路寫落去喎。 哦，係咩？延續落去。 嗱，譬如佢已經去到清康熙幾多年啦， 視佢為正統咁， 或者清順治幾多年啦。朝鮮的歷史書是講緊，譬如崇祯29年已經冇咗啦，佢仲寫緊崇祯30年啦、31年啦， 咁有趣啊！ 咁樣寫落去，仲要你留意一下，韓國的傳統民族服裝其實是明朝的服裝， 是 不是跟清朝的服裝？ 服飾 是我哋今日如果你想看唐朝的中國在日本，明朝的中國在哪度呢？ 就喺韓國， 就喺韓國。所以韓國人對即係漢文化、中國或者是日本帝國或者是滿清帝國，其實那個情意結是很複雜的，他都是視他一個外來的侵略者。不過中國就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他是文化上被視為先進當時，所以他就沒有對日本的仇恨那麼厲害， 是學習的對 象。但是你見到他一路以來，就算even南韓也好，去到現在即他民族國家那個的即民族主義高漲之後，實際上他一路去中國化的。原本我哋以前去嗰地方叫漢城噶嘛， 系啊系啊，而家唔叫漢城，叫首爾 音譯咯， 系 蘇啊嘛，咪拼音咯，拼音咪叫首爾咯，就是、漢城嘅意思其實係明朝開始叫漢城噶啦嘛，平壤啊漢城呢啲 文化轉承嚟嘅，係嗰陣時 係。喂，因為喺漢朝中國已經設落浪郡，已經係個勢力已經深入去朝鮮噶啦，其實亦都有好多華人嘅商人咧，漢族嘅商人一路喺嗰度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咧就係、是、跟住就同中國爭取申請嗰啲文化遺產啦，系嘛？跟住將漢文，你知道朝鮮以前都係用漢字噶嘛？ 係啊，係啊，逐步逐步先，跟住 全部改做拼音 文字嗰啲，係啦， 就仲徹底過日本。日本仲保留咗漢字，部分用假名啦，平假名、片假名。朝鮮係完全將佢改做拼音文字，所以佢哋對中國嗰個情意結唔係就係共產黨咁簡單。所以咧，我覺得共產黨調翻轉咧，就朝即係北韓已經不滿嘅。你成日喺面前扮我大佬，你明唔明啊？有數圍有數講，你就代表我去講數。基本上今次我相信就是什么呢？金正恩就是釜底抽薪，我直接跟 Donald Trump 搞定了一个会谈的时间先，还有跟文在寅嘛。 还有文在寅几个的，讲完文在寅之后还说会 去日本的。 是啊， 还要见这个的日本首相。 不用你习近平来代表我了，被代表啊，我直接跟日本、南韩和美国直接对话，讲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嗱，呢个就是反手为攻，主动出击。 他仲是预先地作出了呢个将会做的承诺， 先至去北京访问。 咁所以点解你会见得到而家唔敢讲话万众期待，但系高度注视到，即系呢个见到金正恩见美国总统啦，见日本首相啦，见南韩啦，咁样系吓，各自亦都有自己国家需要的盘算。你看到南韓文在寅總統他上任的時候打的那張牌就叫大和解， 他都是陽光政策，現 在就是要去 毛武元那隻 去要履行他的選舉承諾，說這個大好的機會啦，日本也是啦， 南韓始終呢就一路以來都有一個所謂左翼的傳統的左翼左交社運呢，就是毛武元啊、文在寅啊，這些呢其實都是推動朝鮮民族主義，其實兩韓統一啊， 兩韓統一 啊。雖然嗰個係邪惡帝國，但係就即係仍然一廂情願，希望好似東西德咁樣。 係啊，我啱啱都想講啊，就係東西德嘢豬肉在前係可以喎，唔係唔可以喎。個制度如果有更改嘅話咧，咁都係呢個兩韓一家親 喎。係，因為你要知道，其實朝鮮就係喺個地緣政治裏邊咧，其實佢係一個火藥庫嚟噶嘛。亞洲火藥庫其實唔係喺呢個中國內陸噶嘛。其實是日韓的嘛， 日韓 另外就是南海嘛。日韓的原因你看到它在上面北邊就是俄羅斯，另外一邊就是中國，跟住下邊就是呢個日本隔離啫嘛，其實跟住嗰邊就是美國了，係咪？咁你諗下，佢成個地緣政治裏面都是一個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嚟嘅。你看近代的戰爭裏面咧，朝鮮都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嚟嘅。咁所以你諗下，如果呢個金正恩能夠反手為攻嘅話，其實對習近平嚟講，我相信咧。北京咧，亦都即係今次都係跪地起豬乸，我覺得個原因就係當金仔自己主動去嗱，你唔使代表我啦，我自己直接揾美國佬傾啦。嗰下咧，我都係騰啦。 咁我覺得佢亦都聰明咗咩咧？ 佢唔單止呢樣嘢嘅戰略上面，你睇，因為佢對呢個嘅南韓由導彈試射，由呢個擁有核武，咁你先至係有個薩德導彈，美國要係擺喺南韓嗰度，咁啊令到喂大佬而家自己加 盟管 啊個屏，中共嘅屏障，中國大陸嘅屏障就係北韓啊嘛。咁但係而家薩德導彈系統嘅射程其實係射到自己門口㗎嘛。喂，大佬係君臨城下喎，其實 所以嗰啲咩樂天超級市場咪俾人掃場喎，大陸 係啊，所以戰略上邊地緣上邊係舉足輕重啊嘛，北韓嘅取態 係。咪當然啦，我就係話啦，日本因為二次大戰戰敗之後咧，一路受制於個憲法，所以咧就抗軍好，派自衛隊出國都好啦，都有問題。日本亦都經過盟軍佔領之後，長期嘅呢個所謂嘅非軍事化嘅，即係嗰種嘅宣傳教育，咁令到日本新一代亦都對於國家即係對外擴張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支持。但係始終韓國特別係喺北韓一個咁嘅獨裁嘅個人崇拜嘅國家裏邊咧，佢嘅軍事擴張咧係。的而且確係會堅噶嘛， 係實在啊，係 啦，佢唔係流噶嘛。喂， 大佬個導彈喺自己嘅領空上面射過，呢個係可真，即係我哋大家要明白，日本人而家就算你幾左翼大愛，你幾喜愛和平都好，但係喺戰爭上邊係成為咗一個現實喎，係。 所以我就話金正恩係好識利用呢個核武嘅威脅咧，去提升北韓嘅國際地位，擺脱成為中共嘅繁屬嘅陰影。嗱，呢個由明清開始。其實朝鮮都是民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嚟嘅韓國人，你見到咧喺日本殖民統治嗰陣時咧，就日本明治維新嘅呢個所謂最大功臣啊，伊藤博文啊，其實係俾朝鮮人刺殺嘅，俾朝鮮人刺殺嘅，係俾韓國人刺殺的。日本殖民統治咁多年咧。你看到而家你去韓國咧，佢係徹底將日本殖民統治嗰啲建築啊、文化全部剷除。 對日本嘅仇恨 係 大過對中國。 佢係好近期，即係講緊呢十零二十年先至俾日本嘅電影視文化嗰啲進口嘅啫嘛，其實。即係佢哋嗰下民族主義係堅嘅喎， 啊， 中國嘅民族主義就蒼老師是我們的啊嘛， 身體好誠實嗰類， 身體就好誠實，假嘅嘛，其實係 口頭愛國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今次呢個金正恩，大家淨係睇到呢個奶乳牛莊同駱駝比拼咧，其實就係表面啊。我覺得真正你睇到其實習近平係咪我哋睇到咁強勢咧？even 一個咁嘅北韓嘅肥仔，已經可以將呢個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中。 你咪解讀得到點解今次去招呼金正恩嗰個排長係比過佢阿爸金正日咧係大好多，俾足面就係因為，咦？哇！你 喂佢個新聞稿發言3000多字啊， 先嚟見我咁樣，我梗係俾足面你啦。 同埋嗰個新華社發稿啊，文在人訪問都係1000多字啫， 1000多字係咪啊？ 新華社發稿北韓呢個肥仔訪問嘅話，3000多字㗎，係 犀利。 跟住嗰張相，你喺一個火車嗰度。两个人坐在度平起平坐嘅噃，系嘛？ 系咪多啲笑容咧？应该习弟应该多啲笑容嘅喎。 都好扮到好亲民噶啦， 扮到亲民啦。咁啊已经争好远啦。你睇下佢嗰阵时见习弟嗰阵时系好拘谨好多噶，高高在上噶，那个身体语言摆出嚟系。 同埋我觉得咧，就亦都我谂 Donald Trump 亦都系聪明噶啦。Donald Trump 系一个好短视嘅生意佬，佢冇乜咩长远国家利益嗰啲。不过今次咧，佢硬牌同肥仔金。直接會談，亦都係咧過咗中共一洞，係咪？嗱，我講咗咁耐，叫你 discipline 你條僆，你又扮係佢大佬， 係 搞咗咁耐， 玩翻我轉頭， 係咪？即係你呢個咁樣嘅屯門出嚟，周圍劈有呢個烏鴉，我叫你浩南出去搞掂佢，你又本來就話同一個字頭嘅，搞下搞下搞唔掂之後又唔認數，有得呢個咁樣嘅烏鴉周圍喺度掃場， 同你飲完餐茶以為講得掂，轉頭又係出面出事， 又一樣。你諗下朝鮮會談係計兩岸關係之後最令人厭惡嘅新聞嚟嘅，係你睇到呢個 term 你唔想睇嘅啦，其實係咪？ 我由細睇到大，其實 咪兩岸關係又 係由細睇到大，每家段時間就係呢個爛仔嘅北韓嘅政府走出嚟咧，係透過 軍政日。 軍事恐嚇附近的地方，日本又好，南韓又好，咁啊從而勒索，咁啊永遠都聽住，跟住由六方會議啊， 一係就派 外交斡船啊，咁樣 係。一係就派特工去綁架， 係啦， 日本人 係啦， 去澳門唔知道綁架呢個崔仁基啊，呢個韓國嘅導演新相玉。在澳門綁架的走去， 跟住你就會聽到，咁啊美國又會增加，或者日本增加幾多咧？經濟援助又俾翻北韓啊，咁樣不斷循環，係過去嗰二三十年 相當厭惡嘅新聞，同兩岸會談係一樣咁厭惡啊，係。 阿尼都覺得厭惡，所以即刻吠兩聲。 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到 Donald Trump 肯同肥仔金見面呢下咧，我覺得就係即係不依牌你出牌啊。 嗯， 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就其實咧就係亦都過咗習近平一洞啊嘛。嗱，擺明呢個友係你條僆嚟嘅，即係等於你 就是想買樓一樣嘛，你直接跟業主丟嘛，你不要個經紀嘛。原來你收尾發覺呢個經紀根本就不是代理呢個樓嘅。 係咯，我點解要俾啲費用佢咧？ 我點解俾佣你賺咧？喂，同埋你講到自己咁巴閉，每次中美一見面一定講北韓問題，係咪？你講到自己好似係佢大佬，係代理緊呢個北韓嘅外交咁樣。原來實際上你唔係代理商嚟嘅。咁我梗係 direct deal 啦，揾個業主。係 啊，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亦都係咧睇到。習近平稱帝之後咧，我話俾你聽，呢個叫山雨欲來風滿樓， 係大戰一觸即發啦。不過呢個係貿易戰。 你問我對肥仔金嚟講，放棄核武咧，呢個亦都不可信嘅，因為咧冇口齒嘅呢啲國家， 其實係會反口。 Yes， 對佢嚟講， 佢換到啲嘢之後咧，喺我哋好短嘅將來，又會見到又射一粒。 我相信佢嘅口齒喺無核化嘅口齒衰過伊朗，真㗎。呢啲北韓呢啲流民國家，所以你亦都唔好信佢。 佢永續無核化。 不過呢啲咁樣嘅小混混咧，就係話咩咧？搬龍門啊，呢啲咁樣嘅咧，佢就師出中共，而青出於藍勝於藍。咁所以先至玩得殘你啊嘛。如果你好似奧巴馬，即係以前嘅民主黨嘅美國政府，又或者係日本呢啲有民選嘅即係執政嘅政黨，你好多限制啊 ，deal with 中共呢啲國家，係咪佢走數你又唔敢喐佢，係咪？調翻轉你走數，佢就日日喺度罵你。咁所以而家你就要靠呢個咁嘅小混混就去搞出嚟之後，我覺得美國亦都外交上其實係食咗一個悶棍啊！中共，係咪？我直接我同日本傾，我同南韓傾，肥仔金嗱，佢個姿態越親北京咧，其實就越嚟去越遠。呢、這個就係高手，我成。 你睇金正恩上任之後，同埋呢個嘅習近平上任之後咧，佢哋要鞏固自己嘅權力嗰陣時候，到而家。過去你會見到兩邊的官方其實互相批評，佢哋關係一路都不是好的， 冇好過根本 係互係官方媒體是互相批評的， 同埋金正男 係好惡劣嘅添。如果大家有留意看清楚那些新聞的報道嘅話，係好惡劣的互相批評都係。 同埋呢個金正男都不是死了好耐 啊嘛， 所以我就話呢個所謂的中朝友好咩用血澆灌的友誼咧。其實係嘥嬌氣啦，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啟示嚟嘅，對好多呢啲台灣啊等等、新加坡啊呢啲國家，因為習帝咧要稱帝，要推動永續，然後執行一帶一路政策，呢個就係一個啟示啊！話俾你聽，以後一帶一路嘅國家，包括斯里蘭卡，包括呢個巴基斯坦，傳統一啲親美嘅國家，將會咧包括泰國都好，印尼都好，將會係咩咧？以金正恩為師啊！ 係哇，學到嘢，原來可以咁樣。 我兩邊對沖，我夾到最盡，我利益最大。係嗱，呢、這個而家你一陣間我哋翻嚟講下，其實佢個處境。 嗯。 因為而家好多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大量投資嘅斯里蘭卡同埋巴基斯坦，已經出現呢個情況啦。抌咗幾百億人民幣落去啊！但係結果咧，呢啲咁嘅國家咧，就當你冤大頭咧，跟住到咁上下咧，又話我哋歡迎美國嚟繼續投資喎、啊。 兩邊都兩邊都 兩邊食。 系 两边食，休息一阵先。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排一块，每块200克；人参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还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八粒，野味又方便，都是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角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8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